星星，你想看，你要看，你就记性的看看清，不要那么样的装作，不要那么样的装作，一本正经，一本正经，何必呢？假正经，假正经，你的眼睛早已经溜过来又溜过去，再偷偷的看个不停。飘过来，又飘过去。